想听竹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想听竹本版可以点做啊？ 听《寻相思》认真做、啊， 边三个人做噶？ 魔莉、迪神、思培，思培好勤力，翻咗嚟， 思培翻咗嚟啦，好勤力啊！今日得佢一个勤力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播一报时先。 而家时间下午两点十分。 好，跟住天气啦。 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是 83% 嘅。 今日唔系好热啫，唔系好冻， 同埋湿湿漉漉，好 系好似春天啊， 好唔舒服， 大地回春嘅感觉啊。咁啊，系咁，但系好似话呢一两日会落雨之后，就会开始又明显嘅气温下降啦。 星期二三啊，天文台系咁讲。 死啦，我哋好似寻常事添。 系讲天气啊， 我哋 跟前辈学习。 系 要噶，要嘅，要嘅，要嘅，要嘅。 迟啲嗰啲金曲新人应该嚟我哋嗰度啦。系啊，不过我哋就得女新人啫。 系啊，男新人交翻俾 佢哋。OK， 好啦，咁啊，话说咧，今日有个题目嘅，小弟咧就寻晚就发咗个梦嘅。我觉得呢排咧，或者呢一年啊，好多人都有类似嘅梦嘅。咁系点样咧？咁啊，话说咯，我就我唔知系边度出发，你知梦境嗰起点系 前面噶嘛， 冇解释噶嘛，系咪 ？Inception 都有讲过啦，系冇嗰个叫做起点嘅。OK， 总之我喺个梦境开始嘅时候咧，我系应该系坐紧火车，即系而家叫东铁线。好啦，坐紧东铁线嘅时候，去到边个站落车咧？ 大学站， 粉岭。 哦，粉岭 系啦。但其实我呢个人呢世人我应该未去过粉岭嘅。 係啊，我哋嗰时住嗰唔即係我哋读书嘅时候都系大埔啦、沙田啦，你 大埔去囉。係啊，最多去到太和嗰边食嘢囉。係啦、粉岭我真係呢世人可能 叫你讲粉岭有啲乜嘢其实。 係我真係未去过，但我觉得嗰个系粉岭站。个原因系因为我知道下一个站系罗湖站啫。That's all。所以佢入面嘅结构同现实中嘅粉岭站一唔一样呢？ 咩粉岭之后系罗湖咩？唔系仲有上水咩？中间 唔系即系上水罗湖。 哦 系、 哦、 啊，总之下一站系上水罗湖嗰啲啦，系啦，系、你睇下我都乱啦。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系所以同现实嗰个粉岭系咪一样咧？我唔知道。好啦，总之一落到车，即系我喺火车嗰度落车啦。咦？我冇戴口罩喎、 哦！我有罩，我有啊！ 嗱，系咪惊咧？ 上个礼拜啊，有啊。 系啊，咦，冇戴口罩嘅，点解会冇戴口罩嘅？好啦，咁喺个梦入边咧，惊、 啊， 我觉得呢一年应该有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啦，咁就惊啦 ，OK， 咁你喺梦入边都其实有时都好逻辑嘅，咁我即刻做咩啊？即刻行去呢个嘅客户服务站嗰度问，啊，唔好意思，我想问有冇口罩可以俾我啦 ，OK， 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落嚟，我唔知佢啱唔啱逻辑啦，因为咧你。冇戴口罩，某程度上喺呢一刻係即係違反一啲條例啦。OK， 好啦，咁所以咧，佢要循例同你篤下個體温啦。好啦，竟然有個駐站嘅醫生、哦、 ，OK， 而你要確保你係冇發燒咧，佢先可以放你入去嗰個醫療室或者入去佢嗰個 office 嗰度，佢先俾到個口罩你啦。但其實唔合邏輯噶嘛。因為理論上其實佢遞俾你就搞掂噶嘛。因為好多時我嗰次去。记得去银行嗰度过数呢，咁有个婆婆冇戴口罩呢，个职员都系照递俾佢，因为好多公司而家都会即系 准备定一堆喺 一两盒喺度啦。OK， 好啦，咁喺个嗰叫做梦入面啊，咁有个医生同我 check， 咁佢攞个嗰啲探热枪同我怼我嘅额头，系啦，我呢世人 未俾人怼过额头， 指住 我额头，唔怼又自可。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佢怼我额头啦。点解话唔怼又自可咧？就系、是、因为喺梦入边啊， 系 发烧， 惊啊！ 咁我话冇理由噶，我早两日先做完嗰个检测证明我系阴性，我做咩系会发烧嘅？你系咪嗰个嘢错啊？ 定系个潜伏期过到而家先出嚟？ 喺梦入边啊，喺梦入边 啊。 咁跟住之后再嘟啦，唔系咧，真系发烧，37.1。哇，37.1叫唔叫发烧？因为有啲人话37.2先叫发烧噶嘛，系咪先？哇，37.1，你当我发烧？ 好尴尬喎，个位。 系啦，我喺梦入边激动啦，咁喺梦入边扯住医生嗰个即佢嗰套衫，扯住，然后啊。我话咩咧？唔系，跟住之后扯咗，然后有个好似电影咁镜头啊，有个特写写住嗱，医生心口咪有个牌噶嘛？ 系啊， 我见到，我到而家都记得叫咩名啦，佢叫容医生啊， 容医生啊， 系啊，我唔知点解会有个姓容嘅医生，佢就叫容医生咁样啦， 容医 系啦，跟住之后佢话嗱，先生你唔好激动先，我同你 check 多次先，我话我一定要投诉你啊，咁样喺梦入边， 嗰啲投诉， 好激动啊， 佢都未投诉你，你投诉佢啊， 咁跟住之后隔咗一轮咧，佢再同我 do 咧都系37.1嘅，咁然后咧就喺梦入边咧，佢同我上咗一个嗰个叫做好 technical 嘅一个解释 ，which 我唔知系真定假啦，佢就话。因为咧好多时咧呢种嘅菌咧或者呢种病毒咧系会以一个低烧嘅形态出现嘅，咁点解会出现低烧咧？就咁佢解释咗一抽嘢喺个梦入边啦。咁我唔知系现实入边真定假啦。OK， 咁最尾佢系俾咗个口罩我嘅。啊，好啦，我放你走啦，俾咗个口罩我啦。而个口罩咧系穿窿嘅，咁我就戴住个穿窿口罩咧就翻中大，而沿路遇到个 friend。佢就俾咗一个胶片我封住个穿窿口罩，就当戴住咗个口罩翻咗中大啦。呢、這个就系个梦啦。如果 friend 你都识嘅， 边个啊？ 足球队嗰、那个， 系、哦、我知啦。 你以前中学个 friend， 呢、哦、个就是我嘅梦啦。我相信呢大半年啊，好多人都试过发梦冇戴口罩而惊惶失措嘅。 我嗰次个梦又系上一个礼拜就 exactly 系，好得意嘅又系冇前面啦。我記得同屋企人一齊先嘅，然之後參加咗一個旅行團，去咗旅行喎，咁喺個酒店嘅大門口出面，咁佢哋就大家浩浩蕩蕩咁樣入去就 check in 啦咁，跟住好得意嘅就係我同屋企人去旅行，但係隔離咧會見到 Eric 嘅，同團一齊，跟住入去之前，佢無端端寧願聲同我講話，咦，你個口罩咧？ 哎呀，但係唔合邏輯嘅喎，仲去到旅行。 系啦，其实系唔合逻辑嘅，唔知点解会去到旅行。咁佢就话：咦，你个口罩咧？跟住我再摸一摸自己块面，系 系啊，系有摸自己块面嗰下啊。 咦，我冇口罩，然后喺个梦里面吓，就谂翻转头。咦，即系话我今日全日由开始到呢一刻，我一路都冇戴口罩，但系即系 suppose 一个旅行团，你已经知道我去咗好多嘅地方，先至去到 check in 呢一个位啦。然后嗰、那个导游就同我讲话：你冇口罩，你唔可以入呢间酒店。跟住我就开始惊啦，然后就喺条街嗰度揾口罩，唔记得系咩国家嚟噶啦，嗰个旅行嘅地方 啊。 而你就喺条街度咧，嗰种感觉就系好唔自在，好似你冇着衫咁啊。你喺条街度，原来而家你唔戴口罩，有一种赤裸全身嘅感觉啊嘛。然后我就要有一只手揞住自己个口， 系啊，我都有啊， 即系有一种唔好意思啊， 咁样遮住自己半块面鞋， 系啊，对唔住啊，我揾紧口罩啊，你哋唔好埋嚟，唔好歧视我啦。然后喺嗰条街度喺度好惊惶咁样不断揾咯，但系一路都揾唔到嘅，即系 suppose 我哋如果你在香港烂咗口罩喺街度， 好易揾到嘅， 即刻揾便利店有得买 啦， 即系都试过好多次烂咗口罩即刻买，但喺个梦里边方圆十八里系揾唔到任何买到口罩嘅地方。 去边度旅行啊？ 唔知啊 ，get 唔到自己， 或者冇一个概念， 冇噶，冇任何概念，因为嗰个 focus 喺自己冇口罩嗰样嘢度。然后喺嗰条街度， 但系 sorry， 你身边嘅人全部都有戴口罩嘅， 系啊，全部入晒酒店 check in 噶啦， 即系喺梦入边全部有戴口罩， 系啊， 一喺我梦入边，啲人系冇戴口罩噶， 我嗰啲全部都有戴噶，全部都好安全嘅。总之嗰种感觉就系你，如果你冇口罩，你唔使旨意入翻呢间酒店， 系， 然后自己一个人喺嗰条街度就不断喺度流。喺好迷失咁样喺度揾咯，然后嗰种惊系觉得死啦，我真系会死啊！今次嗱，我冇做任何 test 嘅喺梦里边， 系有一种好忐忑嘅感觉啊， 系啊， 所以咧，我覺得啲夢係會同你現實嗰個壓力係有關嘅，真係。嗯，即係例如我哋做咗電台之後，會經常發夢炒粉噶嘛？ 係啊，翻極都翻唔到電台啊，啲嘢推極都推唔到啊，嗰啲一年年中發幾次啦已經。但去到口罩真係你一講，哦，我真係 我覺得應該呢一年啊，有好多人有呢個嘅問題啦，冇計啦，而家呢個時勢係咯，遲啲都唔知會點，忽然 drop 咗落去， 係啊，唔知帶到幾時咧，已經到年尾啦， 係咯，都唔知點算好。真系呢一年都要戴口罩，唉， 好 sad 啊！我哋， 唉， 缤纷完之后 就有啲攰啦。Underrun 唔紧要啦，转头再讲下啲嘢啊。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了伤摸黑赞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想质问揭穿游戏，要优雅看过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便只要彻底动听，就似人间失落奔暗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组织。 介绍下首歌， 啱啱听过有张美仪派台歌，歌名叫做 Pretty Liar。 我哋想宣布一样嘢嘅， 嗯， 系啦，因为咧，都嚟到十二月啦，系咪先？根据往年嘅习惯咧，我哋咧其实咧喺最尾嗰集咧，即系26号，应该今年系最尾26号， 26号 嗰集咧， 系 就会回顾今年嘅女嘉宾啦。 冇错， 系啦，但系有个坏消息， 嗯。 个坏消息就系基于一啲嘅人流控制关系咧，我哋好快又要同大家，好似之前嗰几个月，即系咪六七八月同埋二三月嗰阵，就回顾过去嘅女嘉宾。 女嘉宾啦、 啊，所以大家投票，你想一次过回顾女嘉宾，即系嚟到连选，好似旧年有连选，最尾系阿庄端仪同埋嘉莹 B B 赢噶嘛？ 系 系系， 我最喜爱女嘉宾， 我最喜爱女嘉宾系啦，定系啊？你想等到疫情？ 即系局唔系啊，即系我哋点都要播翻啲旧嘅访问啦，因为我哋做唔到新嘅嘉宾访问啊嘛。 系啊， 咁大家嗰度先至嚟听翻啲 旧访问咧， 大家投票，因为你要准备啊，要 开始揾啦。 因为坦白地说啦，我哋得翻一集嘅存货，唔计今日。 系啊，因为我已经请唔到新嘅嘉宾上嚟、 啊，因为已经控制咗个人流啦。大家见联播都知咩事啦，系咪先？系啦、啊，肥仔又好耐唔翻电台咯，就系、是、咁样啦。咁所以就大家投票，即系仲做唔做？我最喜爱2020，因为2020冇咩好值得高兴。你谂下，我哋今年有咩新嘅女嘉宾？其实真系唔多，系啦、啊。咁所以究竟大家想储埋，直情系做一个我哋打翻去做封烟啦，定系？一次过回顾今年有咩女嘉宾呢，大家可以投票睇决定系点做嘅。好啦，拖够时间啦，即刻去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华家一。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日嚟到呢个画展，同大家一起鉴赏名画家画家一嘅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啊， 系主持你好。 画家一，你呢一幅旭日东升，色彩嘅控制恰到好处，令画中嘅太阳光投射出一种盼望。究竟系用咩画嘅呢？ 好简单，系用手画嘅。 唔系嘛，使你讲咩？唔通用口画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画家一。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日嚟到呢个画展，同大家一起鉴赏名画家画家一的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啊， 是大家好。 画家一，眼前的这一幅夕阳西下，错综复杂的线条渗透出强烈的情感，究竟是用什么画的呢？ 好简单，今次是用口画的。 不是吧，真的可以用口画的？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画家一。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日来到这个画展，同大家一起鉴赏名画家画家一的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啊， 是大家好。 画家一，你这一幅白茫茫的画简单得来好有张力啊，好像表达着对白色恐怖的控诉，同时有一种内心被掏空的孤寂。究竟这幅作品是用什么材料的呢？ 是用一张 A4 纸。 不是吧，摆张纸在这里就当是画。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画家一。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日来到这个画展，同大家一起看看名画家画家一的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 是主持你好。 画家一，今次你这一幅的作品是复刻名画蒙罗丽莎。我见到无论是色泽、光暗和氛围都掌握得非常之完美，简直可以同原作媲美。究竟是用什么去画的呢？ 这幅画是用公司偏打偏的。 不是吧，那我自己编不好。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画家一。 又是我啊，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日我哋又嚟到呢个画展，同大家继续鉴赏名画家画家一嘅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 是各位观众好。 画家一，今次你呢一幅系中国嘅山水画，细腻嘅笔触加上豪迈嘅泼墨，将桂林山水甲天下嗰种嘅气势磅礴表览无遗。究竟系点做到嘅呢？ 我系用徒佬38.8 买三送一。 唔系啊嘛，咁平买嚟做墙纸都抵。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画家一。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主持波成，今天来到这个画展，跟大家鉴赏名画家画家一的惊世巨作。画家一你好啊。 是，大家好。 画家一，今次这一幅的抽象画用上抽象的方式来表达，虽然用着零碎的图形，但拼凑出来的大 picture 又很实在。究竟这幅抽象画表达着一个什么概念呢？ 问得非常好，是想表达一种抽象的概念。 唔系啊嘛，你解释咗噶啦。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公务员需要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并对特区政府负责，要求他们签署声明和宣誓，是要他们承诺和确认这些基本责任。如果有人拒绝，管方会严重质疑对方是不是不接纳这些基本的责任，不适合在公务员队伍履行职务，会考虑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既有机制，要求有关人士离开公务员队伍。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公务员若果对政策或者措施有意见，希望政府做得更好，这样并没问题。但如果是针对政府对抗、敌视或者是完全不接受政府，就是另一回事。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涉嫌在去年七月光复上水游行，从后拍打一名警长的头盔。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判官黄思丽裁定他非法集结和袭警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说，本案最重要的争议点是犯案人是不是被告。他说被告案发当日曾经用八达通搭港铁由大围到上水，但出闸时间和案发时间贴近，要在短时间内从港铁站到案发现场，时间似乎十分紧迫。而警方在被告屋企检取的衣饰没有特别的特征，款式亦都是很普通，不能够排除只是同犯案人是相似的衣服。至于控方提供的案发现场片段时间短，犯案人面容被口罩遮蔽，法庭无法单凭想中人外露的眉毛和眼睛辨认容貌，同被告作比对，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裁定两项罪名不成立。今个月22号起，由海外返港人士必须入住指定的36间检疫酒店。有报道说，部分指定酒店坐地起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超过八成指定酒店的房价在1000元以下，相信价格具竞争力。陈肇始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如果返港人士觉得预订的房价不合理，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目前指定酒店的房价有便宜有贵，相信具有竞争力。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德州提出寻求推翻大选结果的诉讼请求。德州今个星期较早时提出诉讼，试图推翻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举结果。这四个州都是由民主党拜登胜出。诉讼得到十几个州的检察长和过百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支持。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表明支持诉讼。不过最高法院裁定，德州在其他州的选举问题上并没有司法上可识别的权益，驳回诉讼。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对行道，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意外，龙尾近对行道。而城门隧道公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收费广场嘅早前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近城门隧道嘅沙田入口。就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收费广场有意外，龙尾近城隧沙田入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广东道落去梳士巴利道咧，近住梳士巴利道嗰段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近中港城。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塞到去大网仔路近环江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的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7点钟，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仍然是会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皇后像广场。咁而喺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5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仍然系会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嘅车辆系需要使用第四号自动缴费通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嘉乐萨圣心书院的钟湖学生林海力，咁可以叫我 Helen 嘅。咁今年16岁，咁太活化咧系一种市场嘅营销策略。今次好荣幸可以同其他4位同学一起参加由理大专上学院举办的卓越商业大赛品牌活化计划，并得到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晴儿，你大一送俾你的礼物有咩评价呢？ 我觉得一份礼物是贴心的，同埋显示到佢是好识都的男仔，应该追开女。 晴儿 ，Little Shine，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位嘉宾又系好后生啊，好年轻啊，我哋越请越细个啊。系啊，我哋嘉宾系有情谊嘅 ，Hi，Hello， 系啦，咁啊，因为咧我哋喺度 research 嘅时候就发现到佢有 两个 account， 两个 account， 有个即系主 account 同 呢个就系后生嘅证明咯， 系啦， 系，因为啲老人家系得一个， 我啲叔叔就唔知啦， 再老啲系冇 Instagram 嘅， 系啊，即系两个 account 之间系有冇咩特别分别噶？ 因为之前啲人就话想我po多啲日常嘅相，唔想睇咁裸露啦。 系， 所以佢就觉得应该整多个 account 系 for 日常嘢咯。 即系你就定义第一个 account 就相对地性感 啲， 第二个就日常生活啲。 嗯，但系两个都 keep 住有 update 咁样嘅。 full account 就冇咩，因为其实依家都想主 account 多翻啲日常嘅嘢。 但你自己有冇一个叫做第三个 account？ 因为我见有啲人有两个 account， 另外一个系攞嚟负责睇嘢啫嘛。 有一个好小号咯，佢哋叫 系 for 一两个 friend follow 咁样咯。 哦，即系其实你有三个 account 都正常嘅年轻人， 越后生越多 account 啫。即系每部电话好似可以开六个 account 噶嘛？ 系嘅咩？ 可以系、可以有六个 account。 简单嘅第一。 咁但系你话第三个嗰个啦，咁嗰个你话同朋友即系之间会知道，即系嗰个其实系冇 po 嘢，净系纯粹攞嚟倾嘅，同埋睇人哋啲嘢咁样样，系咪咧？ 可能po一啲日常， 做日常啲 好嬲嘅嘢啩？ 哦，即系嗰啲真心话啊嗰啲啦。 系 咁，但系第一个account， 即系啲人就话相对地裸露或者叫性感啦。 嗯、 但你有冇条底线俾自己噶？ 有条底线，咪跟住 I G 条底线。 I G 俾几多，我咪出几多咯。I G 唔 block， 我咪 俾，我咪俾啊。 但系多唔多，即相对地，即性感嘅照片啦，多唔多一啲变态嘅人嚟揾你，或者即系 Instagram 冇啦 ，D M 你或者成人。 变态都多嘅，不过我嗰啲咩啊，司空见惯。 你都会睇嘅，定系你会 skip 嘅咧？ 唔会睇啊。 咁但系我嗰阵时 Instagram 你即 D M 你，你又如何？哦，呢个应该唔系变态嘅，睇个样你系点咧？ 唔系睇下你打咩咯。 哦，即都会间唔中立下一两个。嗯， 即系通常都有啲工作邀约噶嘛。 嗯， 系、啊。你见过最变态嘅会做啲咩 ？send 相咯，但你又唔会开，就好无谓 嘅。哦，即系佢 send 佢自己嘅裸照俾你咁样，个男人。 嗯嗯。 哦，系。 其实有咩个快感喺边咧？ 唔知道啊。 唔知道啊。 所以通常 send 相你就唔会揿入去睇噶啦。 梗系唔会啦。 所以你先 唔会咯。 系 啊，我通常都系 send 文字嘅啫。 除非你即系除非你上面讲一段好正经嘅嘢，咁我开咗之后，下边原来系一张好变态嘅相，咁如果你 咁。冇计啦，抵输啦。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我同阿一嘅一样嘢嘅，咁啊呢一样嘢就系、是、啊。即系我哋因为见到你嘅 social media 都系几日本风嘅、 嗯， 即系我咁嗰啲相啊，各样同埋都知即系识日文咁样样噶嘛， 少少 系啊，相对地日系啦啲照片，嗰啲光啊、色调啊，系、比较 穿搭啊， 系啊日系啲嘅。你系几时开始中意日本嘢嘅咧？ 大概十六七岁，中学。 唔系，其实讲到好似好远咁，其实都系早两三 年，两三年前。 嗰时做咩无啦啦会即系喜欢呢个日本嘢咧？ 之前就有 cosplay 嘅，同埋咁啱學校都有啲可能志同道合嘅人啦，咁大家一齊睇動漫咯。 哦，你仲記得嗰陣時即早期愛上係中意睇邊套動漫啊？ 超早期咪《蠟筆小新》咯。 嗯， 你我想知道你呢個年紀係咪唔知道亞視？唔係知唔知亞視？ 知係夜晚唔知十點幾有咩？ 哦，哎呀好彩， 誒拉翻近啲個距離。但係你細個即最早係睇《蠟筆小新》。 细个系啊，睇漫画咯， 嗰阵时 阿爸成日买翻嚟。 十几岁嘅时候，即真系再细啲， 再细啲啊，小学咯。 咁、十几岁开始睇嘅第一套作品或者佢哋相关即日本风嘅嘢系， 应该花样少年少女系嘛？ 咁会唔会影响你即中意嘅人或者即嗰种嘅择偶条件？ 唔会， 系 即唔得日系嘅， 日本男人唔得。 唔系唔系日系嘅打扮咧？ 日系打扮。都唔係好得， 反而 唔係我中意嗰種。通常去都瘦瘦地，咁我覺得咁冇理由我大隻過去噶。 哦、即係如果撕曬列車嗰阿叔，你又反而 OK 啦。 即係嗰啲大嚿啲。 得 哦， 你反而係中意嗰啲噶。 我即係要企喺你隔離，佢大嚿過你，顯得你瘦嘅。 唔係喎，即係佢唔係 style 嘅問題，係即係如果佢係唔係穿緊撕曬列車喺街邊食緊煙咁，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佢救佢老婆喎、 啊。哦。但如果純粹講形象呢， 外 形即係嗰種麻甩佬或者中年男人，定係一種日系嘅高中學生？ 我中意年紀大啲。 哦， 你接受到個 range 係可以去到 32、33咯，我諗。 即係大32、33。 唔 係，即係50多歲就 OK。 50多歲咯。 差唔啦， 我接受到大学30多岁， 十五年内咯。 到你30岁，佢已经60岁， 即系30多岁都 OK。 OK OK， 有冇试过？ 有啊， 个感觉系 咪好 take care 你咯？ 即系同想象中大咁多嘅男仔系即系吻合做到你期望嘅嘢嘅都 间唔中有一两个吻合到，但其实系咯，即系年纪同老想生唔生得齐系冇关系， 只不过系可能机会大啲咁。 系我都系计机会率嘅，睇你好唔好彩咯，最后都系。 嗱，咁我哋呢个第一印象俾你估啊， 究竟我同波成边个系中意日本嘢多啲咧？ 架仔风系 应该。 系，点知冰冰喺度？ 呢个系阿一，我系波成， 应该阿一啦咁。 系个原因系， 因为你啱啱话睇鬼灭啊嘛，咁 我佢都有睇鬼灭， 我睇啊。 鬼灭 你中意边个啊？ 我睇埋动画咧，即剧场版你睇啊。我最中意善日啊， 善日即系 我妻善日黄色嗰个。 但系点样判断你边个中意日本嘢多？ 我哋自己有个答案， 我哋自己有答案嘅，就睇下你眼中即系就咁睇我哋嘅外形啊，或者头先听我哋讲嘢啊，各样嘢。 我觉得佢咯， 你觉得系一次嘅， 系多啲， 即系佢因为扎嗰个头啊，嗰种感觉，整个头箍啊，扎起条边咁样。OK， 你系估系阿一嘅，好啦，你平日估嘢准唔准啊？觉得自己 唔准啊。 好。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嘅， 你估啱喎，但系， 哦，真系噶， 系啊，一嘅， 因为我系几 OK 啲日系嘢嘅，即系嗰个比例，我同波成个比例系其实佢冇话特别中意日系定中意韩国咁样啦 ，let's say 咁样啦，或者欧美啦，但我好明显地我系中意日系多好多咯， 或者阿一嗰种中意日系咧，佢会摆上自己身上面， 系啊，我会买嗰啲和服嗰啲，今日冇， 系 我有时候会买嗰啲和服嗰啲褛着嘅。系啊，即系我啱啱先买咗一件三百几蚊嘅嗰啲叫半前，即系嗰啲和服外套咁样，系啊，都系系啊，几中意咁样着嘅都。 佢好中意摆上身嘅，同埋佢有时买嗰啲衫咧，嗰啲大件袍，然后背脊整嗰啲嗰啲龙啊，嗰啲咁样雕上去嗰啲 colorful 嗰啲刺绣嗰类嘢，嗰啲好日系，同埋佢而家呢个发型系根本就系佢中意嘅动漫角色。 系啊，嗰啲 边个啊？ 动漫哦，奈良鹿丸咯，你有睇火影啊？ 冇， 系啊，总之里面其中一个角色， 我系识名人噶咋。 哦，你会睇过啲咩嘅动漫咧？你如果而家拣一套漫画，你会拣边套咧？ 推介你自己中意嘅。 吓，我建议你睇晒《蜡笔小新》所有 嘅漫画。 点解咧？ 我想知喎，《蜡笔小新》所有，我想知喎。 唔系，因为好提我以前瞓觉都会听住瞓嘅。 哦，我想知道你系咪会食饭？即系假设自己一个人食饭啦。咁你就喺 YouTube 嗰度打蜡笔小新，然后开转头就自己食完个饭。 我之前会啊，我一定食饭一定要睇嘢噶，如果唔系我食唔到啊。 即系睇咩咧？除咗蜡笔小新之外， 睇嗰啲台湾综艺都有。近排好中意睇《狼人杀》。女神大揭秘。 好啦，咁跟住咧，我第二部分咧就系女神大揭秘，咁啊想情怡分享一个我哋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癖好，会得唔得？ 可以啊，可以啊。 即系通常拖手咧都系十指紧扣噶嘛， 系 拍拖嗰时，但我系中意拖先先呢只系咩字啊？ 诶，无名指， 无名指， 无名指同尾字我就会拖。 点拖啊？ 系你俾呢两只佢拖，定系你捉住佢呢两？ 我捉住佢呢两只。 哦，就掹住。 即系咁样，可唔可以试下 ？Sorry。 哇，咁都俾你谂到方法 吓，咁样就唔系，但系个分别系 唔知我中意咯，同埋觉得即系睇到大家都咁样拖，我就系中意咁样拖屌样。唔系以前咧，即系以前咧，我哋系净系拖尾指嘅，跟住我有个 ex 就话咧，咁样我会整断佢只手指。 乜嘢啊？ 佢咁讲啦， 玻璃做啊。 跟住我已经觉得吓，跟住，但系之后我就系咯拖两只手指咯，好似安全啲。 即系捉拖只就好似稳阵啲啊， 好似安全啲。 因为我以前细个都会咁样拖噶，拖个女仔，唔系拖我表妹，佢我就系伸只中指俾佢拖住咯，或者伸只食指俾佢拖住， 捉住啦， 系捉住咁样咯。 不过有时系十指间佢出晒汗啦，你夏天咧，一拖咁手，哇出晒汗，哇不如我哋唞一阵，我哋抹一抹先，系咁出手汗啦，大佬。 手汗系咯， 系啦， 同埋呢个方法系咯，避免出手汗嗰度。 咁你拍拖嘅时候会唔会嗱？啱啱呢一种啦，会唔会有啲都？同你覺得同一般人拍拖做嘅嘢唔一樣咧？ 可能你覺得同我一齊可能有啲大壓力。 個原因係 因為通常拍拖都唔會同人講噶嘛。 哦，你連拍拖唔同人講嘅？ 通常唔講。 個原因係 即係我覺得可能未穩定咁樣咯，我唔想同大家公開咗之後，我又話：哎呀，我分手啦咁樣。哎呀，我又拍拖啦咁，即係我唔想咁樣咯。 咁但係一般去到幾多少你就會覺得係穩定咧？即係例如拍咗廿年咁樣，好開始穩定啦。 咁好廿年之後，我 I G 都冇人睇啩？ 可能冇咗 I G， 系咯，冇咗 I G 啦都。仲 有 I G 几多开始觉得稳定先？ 起码都一年以上啦。 哦，都 OK。 但一般系都过到呢条线嚟。 过唔到噶？ 你过去嘅平均嘅经期系几多？ 半年咯。 嗯。 如果系咯，取长补短应该有啩。 最长就试过。 差唔多两年。 系。咁但系平均拉翻个值就半年左右。通常咩原因会分手呢？ 通常第一我脾气差啦，我认嘅 差。差到咩地步先？ 我中意咁坦白。 即系可能，即系我白羊座嘅，咁我即系嗰下嬲咧，我就咩都讲得出噶啦，就唔会狂闹完。但系我会道歉嘅，但系我嗰下一定要讲出嚟咯。如果唔系，我会越谂越唔忿气咯。 讲完之后隔咗几耐会道歉咧？ 可能半个钟咯。 哦， 冲个凉出嚟道歉啊。 咁佢要做啲咩咧？即系咧，即系你发紧脾气，你发到最大嘅嗰个脾气啦。 佢要做啲咩？通常都唔理我噶。 但系唔理你唔得嘅。即咁，我有你闹啫嘛，我知道你闹啊，咁你咪闹咯。 唔系个男仔都有你闹噶嘛，咁我咁啱遇着嗰啲，你而家咪闹我啊，咁分手咯，咁 就分手， 咁分手咯。 哦，即其实你都唔激得噶喎。 哦，我依家好激得，你冇乜脾气噶，唔系都唔系冇嘅，即系少咗好多咯。 个原因系即几时开始变到嗯冇咩脾气， 都睇化咗啦。 因为即系大家都觉得，我觉得我主要就系脾气唔好啦，咁都要改噶。 嗯，但有啲咩会挞着到你嗰个情绪咧？你发现？ 啲好无聊嘅嘢咯，其实都系，同埋即系我觉得自己系对男朋友苛刻啲嘅，即系如果同一件事 friend 咗，我就可能冇咩特别啊，即系可能食咩嗰啲谂好啊，或者系。今日你遲到幾多啊？唔記得我哋一齊出街嗰啲，咁我覺得 friend 冇咩所謂，即係我覺得男朋友嚇你唔係咁都做唔到嘛，咁即係我可能會咁諗咯。但我而家冇咁諗啊，我而家睇化曬㗎啦。 我覺得遲到係抵鬧嘅， 係 係啦， 同埋約咗唔記得係抵鬧嘅，呢個真係再過分嘅。 依家個標準就係可能準時加半個鐘頭都準時咁樣，咁咪。系咯，咁啊 OK。 即系半个钟头内都叫准时啦， 都 OK。 哦，咁 OK 啊，好事嚟噶啦。 食嘢呢度啦， 系 佢要谂定系佢要帮你谂定系你暗马底有个谂法定系点咧？ 可能之前唔会谂定咯，不过依家唔想烦咯，都系自己谂晒，自己嗌埋餸咁样，大家一齐食咯，费事有不必要嘅即系争执。 但你之前 expect 嗰款系，哦佢已经 plan 好晒，哦我哋今晚就去呢个嘅餐厅，咁呢间餐厅最出名就系食羊架啦，咁我哋就嗌个羊架，再嗌份沙律，咁就即系嗌杯嘢饮，就咁样餐厅 expect 咁样 plan 好晒嘅。 咁又唔系，其实我都食得好求其，但系可能真系完全冇谂吓，求其咯咁样，即系系咯，求其饮间餐厅你都唔谂，我咪觉得稳咁样。 哦，即系你唔中意佢喺度坐喺度冇任何方向，跟住就哦唔知食乜嘢好，不如一齐拣啦。你唔中意嗰种， 即系同埋系咧，即系例如我哋放假咁样啦，咁可能个男朋友就觉得即可能就佢就覺得點解我哋放假要咁扯啊？咁我可能就會係咁叫佢起身啦。咁我都四五點都要出去食個飯啊嘛。咁佢又覺得嚇，咁點解我明明我今日就係放假，點解你要催我咧？咁樣咁呢啲咪會鬧交？即我唔中人哋做嘢做咁慢，同埋我係覺得即既然大家放假，咁大家先去一齊，點解你唔珍惜呢一段時間，而係你覺得係你嘅假日？去睡觉咧吓，咁你自己一个得啦，你使鬼揾我咩？ 哦， 但呢啲好难解决喎。 同埋你啱啱 一个礼拜，你谂下一个礼拜得六日要翻工，得一日系休息。 系啊。 啊，我睇化咗啦。 而家睇化咗， 而家手嘢佢可以包底，我睇化咗啦。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系谂唔到自己想做咩嘅时候，好迷茫，真系好。即系冇乜嘢做咁样，但系又觉得自己好废啦，但系又唔知做咩好咁样咯。但我依家系即系生活基本上都系剪片拍片咁样，影相做专咁样，所以基本上系我谂依家同我拍拖应该系嫌我唔够时间咯，唔系我觉得佢唔够时间。 哦，所以奉劝一句，成日话嗰啲冇时间陪你、冇时间陪你嗰啲女人，麻烦你自己搵啲嘢做，其实 系啦。 梗系咁 讲，依家到星期日放假情侣， 我呢度有个最佳嘅例子， 咪咧佢睇化晒，就是、因为开始多嘢做啦咁样。 开始多嘢做就好少你身边其他嘢。 系啊，而家嘅情侣星期日，你叫佢同佢出去食嘢，佢话唉好攰啊，今日我偷喺屋企先啦咁样。 系啊，通常依家即系通常都冇咩时间休息，每日一日特别系可能成日都有时间休息，即系最多都系可能。 喂，今日中午得兩樣嘢做喎，夜晚可以食飯啊耶咁樣咯。但係唔會話我成日都得閒啊，不如玩足成日咁樣，就唔會有呢個機會。 係咯，有時間都唞下啦，開始上。 係啊，有時間就想瞓覺。 心理龍爪手。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心理測驗同你玩嘅。咁啊，呢一個嘅心理測驗咧，其實係都係一啲睇緊你愛情選擇嘅嘢嘅。 嗯， 係啦。咁、那、啊個情景就係咁嘅，人哋約咗你啦，咁啊約咗個人去出街。咁、 okay. 你赴約嘅時候，如果啊唔使計任何時間啊、錢啊、約會地點嗰啲嘢啦，即係冇任何條件限制，你會選擇以下邊一種嘅交通工具去咧 ？A就是巴士小巴那些公共交通工具、嗯、B 呢就是電車是啦 電車 電車 叮叮叮那些 叮叮叮那些電車叮叮 C 呢就是地鐵還有 D 就是的士 應該電車有得選擇因為是不受時間限制當然要搭一些特別的東西 哦即你不是住港島區那些 不是啊 是 因為 你有沒有搭過電車的 有，但有嗰時係住係住港島區嘅，不過而家唔 係。哦，因為有啲人，有啲廣東人就未搭過輕鐵啦， 係啊， 有啲新界人又未 搭過電車啦，咁樣。 我都未去到呢個地步，我都咩都搭過曬嘅。 係，就是、因為唔使計較時間長遠，所以你想坐電車，因為平時就太趕，就應該唔會花時間去搭電車啦。 係，同埋即係如果我去一個約會係我真係好中意嘅咁樣，我想成個氣氛都好少少係。即係想節奏放慢翻少少，咁我覺得淨係得電車可以做到咁嘅。 電車個氣氛係 慢啲， 慢慢嚟咯。 都 OK， 都合理嘅， 係嘅。 如果唔係夏天三十幾度嘅話， 係即係秋天， 秋天係啦。呢、這個OK 嘅呢、這個。 而家呢啲天氣去就舒服啦。 咁呢個題目應該話夏天嘅的士、夏天嘅巴士、秋天嘅電車 咁樣。阿一你會揀咩？ 我第一下係諗地鐵㗎、 啊。 但我諗下，其實我可能最想嘅話都係搭電車。 係。 即係嗰種舒服唔使 用腦嘅感覺。 哦。 即係地鐵有一種好急好逼嘅感覺咯。但係電車係咁樣咯， 攤喺度。 係啊。做啲咩咧？ 係啊。 我喺邊度？我係邊個感覺？ 係啊，所以你都係揀電車㗎，一定。我咧就揀的士嘅，因為頭先阿誠兒講唔使計較嗰樣嘢，你 focus 咗啲時間啦，我係放棄咗金錢嗰樣，哇！我唔使理佢幾多錢， 好膚淺啊！ 好膚淺啊！ 膚淺啊！ 的士舒舒服服啊嘛，唔使同人逼啊嘛。 唔係，因為我通常我同阿優山最大嘅分別係，我預咗嘅話咧，我通常啲時間預得好足嘅。 嗯， 係啊，即係我通常都係會早到或者時間預早啲，我寧願坐電車早啲出門口咯。但優山是拖到最後一秒才出門口的人 是啊是啊我的時間計到計到拉屎那些好啦但究竟我們這個選擇代表什麼呢我們下一 part 回來做橋的 冇协议。国防部就话，四艘皇家海军巡逻艇随时出动保卫英国的捕鱼海域。约翰逊话，欧盟必须在捕鱼权以及商业竞争规管立场上作出重大转变。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认为，冇协议是根据谈判的最可能结局。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圣佐治大厦的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希福道。就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希福道。至于较早前在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近住万年街一段咧，而家出九龙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的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7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现在去到近大会堂。至于较早前在红磡道近住学园东街路面的油渍已经清理好，现在一带的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似乎阿斯伯，睇嚟你都好锡你个女噶，不如帮衬我买多几个公仔放喺佢张床度氹下佢欢喜，又可以陪下佢瞓觉啦。 哎，咪啦，摆咁多公仔 B B 床入边啊，好容易出事噶嘛。 点会啊？ 咁我就要介绍紧你识啦，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导师、儿科专科医生何蓉蓉医生，佢会讲解一个正确嘅婴幼儿睡眠环境应该系点嘅。 点样可以听到啊？ 咁你就要留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二台院线专访蔡杰，呢、這个嘉宾比主持更急问问题啊！ 你有冇睇啊？系咪好乞人憎啊？ 因为喺叶念心导演最新嘅爱情作品入边，黄婉之系天使，而佢系魔鬼。 我嘅角色叫琪琪啦 ，typical 啲嘅女强人，会比较为自己着想。咁琪琪嘅出现改变咗阿索嘅人生，咁但系咧自己做嘅时候都怯噶，担心出到嚟观众会觉得讨厌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2020日本乐坛大变天。创作型歌手进驻日本 Billboard 头十位。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2020年日本歌曲十强音乐站。 晴儿，你对波成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喜欢的东西，可能他个人比较平实，就想到这件事。 Hello， 我是晴儿 ，Little Air Shine。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嚟到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访问的第二部分，我们的嘉宾是有情谊的。那我们就玩紧这个心理测验。咁啊，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如果你约有一个约会啦，你而家去嘅，咁但系唔需要计较任何嘅限制，即系唔使理时间啦，唔使理钱啦，唔使理约会地点嘅话，你会拣咩交通工具去咧？咁 A 就系坐呢一个巴士或者小巴、嗯、，B 就系电车 ，C 就系地铁 ，D 就系的士。咁啊，一同埋情谊都系拣 B 嘅电车。 有 E 我会拣行路去咯， 有单车我会拣单车， 系咯，我会拣单车。唔系单车，单车喺香港就好麻烦。因为你 let's say 去食饭，咁你架单车摆边啊？ 唔系啊，咁佢唔计有地点嘛。咁如果我去沙田踩个大围食饭咪得咯？ 唔系，咁但系个 point 系，即系例如 let's say 我喺大埔食饭咁样啦、 嗯， 我的单车真系唔知摆边噶，因为会俾人偷噶嘛。 哦， 啲嘢系啦。咁但系如果再 hea 啲，我系会行路咯。我有一个行路人嚟嘅，系啊。 咁如果30几度咧？ 三十几度我都 又去翻下 山，三十几度就应该唔会。但如果30几，即系夜晚夏天嘅夜晚，我都会咯。即系我嗰时系会喺康悠行翻去太古啊咁样咯。 咁究竟我哋拣嘅选择代表啲咩？而家就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巴士又或者小巴嘅朋友，喺爱情上面，你系会追求新鲜感，会中意一啲比较活泼但系又好难捉摸嘅人。所以你不妨选择双子座、天秤座又或者水瓶座的人呢。而揀了 C 地铁的朋友呢，代表你是保守派，最怕就是冒险，思想亦都是传统那些来的。你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就要找个人结婚生仔了。所以金牛座、处女座又或者山羊座呢，就比较适合你了。那今天好像波胜这样揀了 D 的士，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晴儿咁样揀咗 B 电车，又代表緊你嘅爱情倾向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我揀呢一个的士系代表咧喺爱情上面咧，我系中意刺激同埋轰烈噶，最好就与别不同，要喺啲人眼中有好有自己独特嘅爱情故仔咁样，所以我系需要一啲比较创新嘅一啲对象啦。咁佢又 騎你啊？ 係，佢有提議星座，因為有你粉紅白羊座 嚇，冇可能咯、啊。 佢話白羊座 知唔騎你嘅。 你嗰次好正常嘅，你明明头先拖人哋只手嘅时候，我系要同人哋唔同啊，我要捉两只手指。 唔系， 咁佢话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都可以有呢一种嘅感觉嘅。咁但系去到你哋两个嗰个啦，你哋系拣电车，就话喺爱情上面，你哋系比较慢热一啲嘅，即系需要同对方。拍了一段時間，識一段時間，可能甚至乎由朋友開始，才會考慮發展嘅。一諗就諗嗰啲，即係好長遠嗰啲啦，咁樣亦都覺得對方唔使好熱情嘅，但係可能要有少少心思啊，有啲生活品味啊嗰啲 feel 咁樣。咁啊，提議嘅星座啊，就係、是、巨蟹座、天蠍座、雙魚座嘅情人，就應該俾到呢種感覺你哋啦。兩位聽完之後覺得點？ 你先，你先。 咁我覺得我應該搭翻的士， 我都覺得唔準喎， 都唔準喎，我覺得 係啊， 因為啱啱相反，完全相反，我係好快樂決定， 嗯， 即係我覺得嗰下啱 feel 就。 就是、 我會覺得，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你行一間大賣場賣嘢，有樣嘢你好想要啦，跟住你可能聽日嚟，佢又會唔見，所以我嗰下一定會買咗佢咯，即係係都衝動嘅其實，但係。不會因為外來的事物咁樣去影響咗我判斷咯，即係如果我真係中意嗰個男仔嘅話，就算有其他即係好過佢嘅，咁靚仔過去有錢過去咁樣，咁佢都可以遇到啲靚女過去㗎啦，係咪先？咁呢個世界唔係男仔女㗎啦。咁但係我會 focus 翻自己兩個嘅問題，咁如果大家係啱嘅，咁咪繼續咯。都係通常慢慢同一個星座就最啱傾。 哦，白羊座。 白羊座。 咁但係如果真係要追你嘅話，其實都幾難嘅。因为其实你嗰下个 feel 中就中噶啦， 系啊，即系你嘅就系你咯，唔系你嘅呢世都唔系你嘅。 哦，咁即系唔使追你啦，其实 系唔使追。 系咯，即系啱嘅话，其实就系啦。即系如果唔啱嘅话，就算花一年时间好努力咁样做好多嘢，你冇 feel 就系冇 feel 噶啦。 悭翻咯。 哦，你点样知自己有 feel？ 都好啊，悭翻 都系，但佢要知道佢可以悭翻咯。 你点样知道自己系有 feel 嘅咧？ 啱个概念就话，唉，咁呢个人唔做男朋友，咁可能做第二个。做第二個女仔的男朋友，咁我接唔接受到咧？唔得，我接受唔到喎。咁而家買定離手咯，咁樣咯。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啦。咁呢個情景就係，如果要你用一種啊嘢飲嚟形容自己嘅話，你會用啲乜嘢同埋點解咧？ 我依家覺得應該係可樂咯，即係可能大家覺得我好多人中意咁樣啦，跟住可能又覺得我樣生得可愛啊、甜啊嗰啲咁樣，但係其實即係你知可樂飲落去即係有氣咯，即係唔反差好大咯。 有氣， 即係要飲你嗰啲受你嗰啲氣啊！ 我見到你有氣， 嗰啲氣啊嘛， 激氣啊嘛， 會㗎。 脾氣啊嗰啲飲， 飲得多都唔健康㗎嘛。 咁你嗰脾氣係？用咗咩方法去戒，或者即而家有冇 keep 住去叫提醒自己啲脾氣要收一收或者成？ 我之前即係有時都俾人出軌咁樣咯，咁跟住我覺得係咯，自己做得唔夠好咪試下咯。咁就算我即係我嗰下脾氣收咗嘅，即係喺冇藉口可以話到我係因為咩而去做啲你唔啱嘅嘢嗰陣時，咁我覺得。系咯，咁我做好自己先咯。 你係有時都 sense 到自己嘅脾氣真係有啲離譜，定係？ 但以前其實唔知嘅，以前覺得冇問題。 覺得離譜喎，唔係即係我覺得我鬧嗰樣嘢係啱嘅。咁可能我 present 嘅方法係你唔中意嘅。咁有啲男仔真係自尊心好重啦。咁我唔係喺出門口咁14巴咁冚落去，但係即係有咩翻屋企插掂佢。咁佢覺得即係可能我話佢有啲咩，佢都接受唔到嘅咁樣咯。即係咯，所以我之後發現係，男人都係食魚唔食眼嘅。 哦，係， 真嘅， 係咯。 喂，咁你試過講過最 hurt 嘅説話係關於咩 topic 嘅事？即係去到人哋屋企人啦、啊，佢嘅器官啦、啊，佢嘅能力啦、啊，佢長相啦、啊，定係佢唔知邊類型？即係最 hurt 嘅説話係可以去到。 嚇！呢啲通常都冇講過喎，即係。咁我啲樣子生成咁冇， 呢句 好 香 喎、啊！ 我連鬧你都費事啊！我鬧完你個樣子又唔會變靚嘅。 唉，算啦，你個樣 子。我冇咁講 先。O K 啦，呢個 O K 樣生成咁， 呢、這個冇鬧啊！ 攻擊佢啲咩咧？ 即係唔會鬧，即係屋企我都唔會鬧，屋企嘅事唔關你事，唔係啊，即係可能都係智商咯，蠢咯話佢。 咁你會點樣話佢蠢咧？ 低能。 哦、即直接咁樣就係呢兩個字啊！ 咁唔係咁嗰下真係覺得，哦，你真係低能喎咁樣，即係佢接受唔到噶啦，已經佢崩潰啊！嚟成地玻璃碎， 係啊！ 你鬧我啊，不如揾人。 冇啊！依一啲後生啲係，唉唔得啊！我要喺温室裏面成長啊！咁樣 三廿零歲，即係佢會覺得佢年紀大過你。即係佢智商或者個人已經好過你啊！但如果你都咁， 係咁就更加嬲啊！你明唔明？ 係啦，我就覺得反而係比同齡嗰啲仲難過到呢一句嘢咯。 唔係，但通常即係可能啲大嘅年紀嘅男仔喺度會講咩？哎，你仲細，你唔明噶啦！即係我就最憎聽到呢啲咯。 哦， 咁通你又明我咩？明唔明先？ 咁唔係嘅，你太細， 你 呢 句嘢係雙向噶嘛？你明唔明啫？咁你唔明，我唔明你個年代諗咩？咁。我盡力啦，但係你都唔明白我年代諗咩啦，咁你鬧做咩啫？ 你唔好咁先，你唔明噶啦。 唔係佢話你年紀太細，你係唔會明噶啦。啊，你過多幾年你就會明噶啦。咁你過多幾年先同我一齊咯。 咁你而家係咪都唔明呢樣嘢？ 唔明咩啊？ 即你真係太細啦，你唔明噶啦。 我唔明啊。 你聽到呢句就會燥噶啦。 我會燥啊。 係你 feel 啱啱嗰啲嚟啊？嚟料。 即我覺得，如果你係講緊呢一樣嘢，係你一個。可能主語是講緊有一件事發生了， 即係好 technical 嘅嘢， 就 OK 啦。但你唔係，即係你講完呢一句嘢之後，可能你做個中心主旨啦，你個段落度，你都要講係發生咗啲咩事，我唔明噶嘛。咁你又唔講喎，即係我可能問佢所有嘢，佢都會話：，唉，你仲細，你唔會明噶啦。但係佢括弧係，我都冇解釋俾你聽，你唔明啲乜嘢咯。 哦，即係如果佢包埋一連串嘅解釋，唔係你太細個，你唔明噶啦。如果你睇翻過去嘅歷史咧，咁啊講一講，咁然後咧中英聯合聲明簽咗之後咧，佢香港就回歸啦。 嗰時你未出世，你唔知啊，英女王點點點。 咁我就會鋸咯，但係佢哋唔係咯。 咁如果好啦，let's say你發脾氣，有兩款嘅，一款就係唔理你啦。 定係頭先嗰種係咁同你喺度用理性分析啊，數當 年今日。 通常我都即係可能我鬧完之後，我會話：依家俾一分鐘你講下你自己有咩想講。 一分鐘， 哇！一分鐘點講？ 你當佢係咩啊？ 唔 係， 咁 我 一分鐘、啊、 小組辯論啊， 個人短講， 我DSC有 三分鐘啊，個人短講，你俾一分鐘。 咁我依家講完，咁我當唔好時間限制啦。我話：咁我依家講完我想講嘅嘢啦。咁如果你今晚有咩想講嘅話，就唔該依家發表埋，唔好陣間有即係我好真人。嗰啲叫咩啊？ 馬後炮 係， 但如果佢嗰下同你話嗱，我而家申請，而家大家咁嘅風頭火勢討論嚟都冇用噶啦，隔多半個鐘之後，大家冷靜咗先同你講。 而家中場休息咁樣， 係啦，我要 可以 係 哦， 即係起碼佢有個即提出佢嘅要求喺嗰下。 即係如果我俾時間你講，你想講咩？佢話我想休息一陣。OK， 咁我可以沖個涼先咯。 你會唔會對皮咗咧？發現啊，忽然唔係好想嬲。 其實都會咯，其實呢個係高招嚟嘅，但我想嗰刻講清楚。但係其實如果係即係如果係想令我冷靜落嚟嘅話，係真係休息一下之後再講會好啲。 哦，我都揾到拆解嘅方法 解決啦， 係啊， 係 啊， 沖個涼先啦， 唞一唞先，我係半個鐘之後嚟翻呢度再嚟。 你痛唔痛啊？點解你哋食啊？ 不如嗌件西多士食啊！ 唔攰飲啖水先。 係啦，跟住一路食嘢先再傾咁樣呢招。 你啱啱就唔啱啦，咁樣。 OK OK。 恭喜思阳， 最后啦，我哋啊准备咗礼物送俾晴儿嘅，咁啊你开咗呢个题目就系 sweet 嘅嘢， 嗯， 系啦。你係嗰種 sweet， 你本身會 expect 我哋係邊種 sweet， 係味道上嘅 sweet 啊，定係感覺上嗰種 sweet 啊？ 梗係感覺啦。 嗯。 哦。 問錯問題咯。 你平時收嘢係中意收咩類型嘅嘢咧？ 冇，都係啲得意嘢咯。即係佢肯送我已經好高興噶啦。即係唔係？ 啲冇乜期望啊，對啲男人。 你唔好太頹咯，但係即係正正常常就 OK 咯。你收過最記得嘅嗰份禮物係咩咧？ 最記得啊！我收咗同物睇沙咯，嗰時好開心喎。 哦，你好開心嘅係寶寶。 嗰陣時係因為 係 太細個， 係咁食嘢，係真係太細個。總之有嘢食我都好開心啊！ 好啦，咁究竟我兩個送咩？頭先我兩個一齊中咗你話，哎呀！你先啦，你先啦， 我你先啦，你先啦， 包先啦， 唔 包先就輸咗個俾你，包字煎。嗱，我揀呢一個咧。咁因為我睇個 YouTube 片啦，咁啊 YouTube 片有一個係咩同甜有關嘅咁，咁我見到本身係食緊雪糕，咁我冇嚟買個雪糕俾你啊，係咪先？咁但我見到去到後面咧， 你又買咗一袋嗰啲好似零食咁啊，好開心行出嚟，跟住我就覺得嗯，可能零食好甜嗰啲，你會好開心。於是乎我從呢個角度出發啦。 Oh my god！ 好大機會， 你而家係咪戒咗甜定？ 好大機會面亡 啊！你會戒甜定係點啊？ 我好想食零食，我好想食甜嘅，因為 好少食甜嘅，都係食鹹嘅。 係啊。 哦，唔緊要啦，買咗呢、這個即係 咩嚟㗎？俾我咯，我中意食甜嘢。 梗係好甜嘅呢、這個朱古力甜甜曲奇。 哇，真係好甜 啊！你贏嘅機會應該係九十幾啊！ 唔係。 但是剛才我見到他的樣子，我 feel 到可能他同我都 不是，我會吃的這個，但是通常我中間那個 cream 我會整走它。 哦，因為太甜了，就 是 通常 Oreo 中間那層都不要的嘛，發出來的。 我就是見到這個，知道這個甜到勁，咁所以我就揀這個給你的。 OK， 其實 好啦，睇下，我好想知道佢，因为头先你话系感觉而唔系味道上咧，我同佢个表情系一样。你听我呢啲胶袋声，大家听下。 诶、欸，唔系我第一下觉得个 sweet 咧系有两个演绎嘅，即系味道上嘅甜同埋嗰种关怀嘅甜啦，所以我买咗黑糖粉。咁就你知道女士每个月嚟月经嘅时候，如果有任何嘅唔舒服，都可以冲黑糖粉。 我见到晴儿连声都冇出 啊！佢呢款系特登可以冲嘅，即系呢款可以冲或者可以冲。 即系我觉得你赢系因为唔系你个礼物，系因为你解释得好好咯。唔知 系啊，我觉得两个甜，你有味道上嘅甜，你又觉得喺一个关心上每个 月嘅月事了解你，不过了解错咗。 系啦，所以我就咁样理解，咁啊打孖地甜。 哇！你黑糖呢招唔系第一次噶咯？ 黑糖好似之前都有送过， 系啊，同埋都系话因为月事嘅时候可以用， 好紧要噶。但我要演一个甜啊嘛，所以就拣咗个黑糖粉啦。 系我 本身谂住买蜂蜜嘅， 黑糖好啲。 我系啊。我就覺得啊，好似話女性飲黑糖好似幾好咁，我就買黑糖粉啦。 蜂蜜，你買蜂蜜嗰你就輸啊！ 哎呀， 我諗 係啊， 嗯， 點解反而蜂蜜會輸嘅？ 蜂蜜 你真係 解釋唔到咯，真係兜唔到咯。 feel 嚟啊，白人再 feel 嚟 嘅。係啊係啊，即係佢，即係我真係，真係睇到話乜鬼嘢啊！跟住一但係佢個解釋得，哎、好似好 sweet 喎，好似好合理喎，嚟 M 飲咁樣，冬天、又咁啱冬天啦、啊， 係喎、啊，你諗到你而家可以再補埋呢個， 好合理喎、啊，撞到啲紅棗呢度， 同埋佢呢個係沖繩嘅黑糖嚟嘅，雖然我唔知有咩咁特別， 日本 係啊 係啊， 但 我都係揀日本啊，我就係所以 係啊，原產地係日本啊，我幾驚佢沖繩嘅黑糖，跟住最尾 made in China 咁樣，你知好多好多都係咁樣噶嘛， 係，但係從而你最後都係揀阿一嗰個係嘛？ 我諗我都係揀黑糖啊， 都會揀。 唔係啊，因為咁佢策略嗱，策略上咧， 係 俾包餅咧一日就可以食曬啊！呢包糖起碼可以沖一兩個月，你咪係咁諗起呢樣嘢咯，係咪先？ 做日日 你一包食曬，我咪可以又有機會又再送俾你咯。你又可以再嚟揾我啦！哎，我食曬 佢把聲都好合理喎， 佢都好容易俾人咩喎？你 真心你會再見佢咩？ 你食曬㗎？食曬唔緊要，我再買俾你啊！ 咁點解你唔一次過買多？ 唔係，我覺得你呢招追女仔係好啱用嘅。 嗯， 但係如果 但係如果個女仔對你冇 feel 係冇用咯。 但最後真係要揀啦，兩個 黑糖啦。 好啦，揀黑糖啦，說服唔到佢，我盡咗力㗎啦已經。 佢最後真係最後個解釋幾好嘅，追女仔嘅話， 好熟悉嘅對白。 你買完之後我就會可能幫你補貨。我之前都係好中意飲，就係豆漿嘅咁樣，但係都唔係間間店都有咁樣，即係惠康百佳揾唔到嘅。咁可能佢係嗰個男仔知道我中意飲，就可能買一箱俾我。跟住我飲完又係咁買一箱俾我，即係 keep 住有得見咯，即係。 哦， 但系呢招系 work 嘅， 睇你身上系，都系嗰句啦，佢啱 feel， 其实你做咩咯？ 佢买水俾都得， 系啊，咁啱 feel 啲水好抵买咯，有批牛肉好平咯， 真系 OK， 真系 OK。 我有窿路啊，啲水你要话我听咁啊， 鲍鱼又唔见你益我， 因为我屋企咧就冇水嘅，即系冇饮用嘅水，我唔会煲水啊。我通常都系雪柜见到有咩我就饮噶啦，咁样或者系即系我落 gym 先会斟水咁样咯。跟住即系有男仔系咁样送俾我，就会觉得佢就话啊，我都知你唔 care 呢啲细节噶啦，我就见到屋企冇水，特登买咗两支好大嘅水上嚟。咁我就觉得哇，你咁都谂到咁样。 但我比较有兴趣知点解屋企冇水？ 因为冇水，因为完翻屋企唔会饮水，我会饮茶。奶啊嗰啲， 即系啲有味嘅嘢 啊！ 哦，但都系用水冲出嚟噶。 茶系嗰啲支装， 支装 哦，冇嘢啦。 你咪谂下佢嗰啲 green tea 茶包嗰啲咁， 咁多茶啦。 佢屋企冇水冲唔冲到黑糖咧？究竟系啦， 咁咪有机会送水咯。 係嘢喎，好嘢喎，有 feel 起上嚟，佢幫你諗埋解釋都仲得咁。但係今日最多係情義上，咁啊呢兩個都送俾你，希望你中意啦。 啊，好， 多謝你 ，thank you。窗滿敗了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可有人剛剛打好厭。我連看有你，卻在等，仲有足點貼近。應不應好好慶祝？早餐一般的抱擁。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該不該輕輕退縮？唇上又突然劇拖。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光若好，皮内一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刮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真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叶巧林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二人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將會再增設五間社區檢測中心，分別位於天水圍天晴社區會堂、石塘咀體育館、土瓜灣體育館、馬鞍山體育館和牛頭角道體育館，下星期起陸續投入服務。到時全港的社區檢測中心將會增至19間，總檢測容量將會超過每日2萬次。这些社区检测中心为市民提供自费检测服务，收费上限240元，亦都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为特定群组或者指明人士等因为公共卫生理由做检测。当局说，社区检测中心自上个月15号开放以来，截至前日已经为超过17万人检测，其中420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比率为 0.25%。海外抵港人士由今个月22号起要入住指定检疫酒店，有意见认为政府推行得太迟。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由于卫生署和机电工程署要检视过有关酒店是不是符合防疫要求，有些改装工程要做，可能是通风和渠管等。 至於怎樣確保檢疫旅客不會離開酒店房間，聶德權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有關酒店要減少旅客到埗之後在公眾地方停留的時間，盡快安排旅客上房，並提供膳食，亦都要有保安監察，不准旅客離開房間。當局有專責隊伍巡視並同酒店聯絡，如果酒店處理上遇到問題，亦都可以同專責隊伍聯絡。因为宣誓风波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仲恒说，正是身处美国华盛顿，将会申请政治庇护。梁仲恒早前因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今年九月初上诉被驳回之后，即时入狱四星期。他今朝早在网上记者会说，是上个月30日离开香港，离境的时候没有被阻止，目前住在当地港人的屋企。他声称出狱之后一直被人跟踪，担心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决定离开香港。他会协助有需要的港人前往美国寻求庇护，以及推动美方调整制裁中国的方案，已经联络美国国会议员等人士见面。另外，早前被裁定要全数向立法会交还薪津同属同埋讼费，梁仲恒话估计合共500多万元，佢唔打算处理。立法会行管会之前已经向法院申请梁仲恒破产，案件原定喺今个月初聆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使用辉瑞同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统特朗普说24小时内可以展开接种工作。BioNTech 行政总裁沙恩说，随着美国批准使用，面对最大挑战是增加产量，满足强大的需求。公司已经表明，明年可以将产量提升至13亿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圣佐治大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龙尾里郑屋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交通繁忙，而家车龙排到近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7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皇后像广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日本乐坛大变天，

喺嗰兩個鐘裏面播， 喺嗰兩個鐘裏面播，即係我哋當然會剪接，令到佢好似一個大電影咁樣，真係大電影，即係聽足一個鐘嘅電視。电影咁样啦， 因为电视台嗰啲去到，譬如圣诞啊嗰啲，好中意星期六日圣 诞巨献啊， 冇错啦，就将以前细个睇啲咩奇洛洛军曹大电影，是是是就系圣诞嘅时候有啊，啲宠物小精灵大电影又系， 系 呢啲节日嘢，我哋就谂啊，不如26号嗰一日，大家普天同庆，是是一次过听翻晒成个大电影。 系啦， 都系今年嘅大制作啊！2020 系啊，其实今年最值得庆祝嘅就系嗰、那个 呢一、這个真系好。 因 为话 说自己，我有一晚即系2:00放工嘅时候咧，就忽然好想听啦。 系， 跟住之后咧，我系翻到屋企楼下仲争两集啊。 嗯， 我都唔想入 lift 啊，我企咗楼下听埋先至完，然后发现，咦，一次过听几个制、啊，咁就谂住啊，不如大家试下。一齊嚟呢個即係2020最值得回顧喺呢個我是你的後援會就應該係呢個嘅暑假大長篇啦， 冇錯， 都真係叫做 呕心沥血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諗下，大家建唔建議我哋試下將一至七集一次過播咧？咁啊監製啱啱話可以 tune 下嘅， 咦係啊，佢已經係 啊，佢咁當然我唔明佢嘅，我可以 tune 下係咩啦？係 tune 下我哋嘅節目時間啦。tune 下我哋嘅人工啦 ，tune 下把聲 ，tune 下把聲啦，定係 tune 下佢嘅角色，因為佢有份參演噶嘛。 係佢原句係咁樣嘅，可以的，跟住隔一行 tune 下， 係啦。 咁佢有可以的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呢個 concept 係可以嘅。 我哋講緊人工啊，監製係 啊， 可以的 tune 下 ，tune 低你哋啊。 佢覆咗內容喎、 啊， 內容 tune 下即係寫嗰啲新嘅， 寫個 你可以出大長篇，不過唔係嗰次嗰啲。 係啦，我哋再剪接嘅係啦，因為我哋想試下一次過聽，等大家 嗰種效果 回顧一個大電影咁樣。咁大家投票建唔建議咁做啦？因為其實我哋真係擺咗差唔多超過100小時噶啦。 有啊， 係啊，一個。大製作嚟嘅，咁如果就係播一次，我又覺得有啲嘥，咁同埋一次過聽個感覺有啲唔同，所以大家就睇下即係 O 唔 OK 啦。 今日覆咗冇錢喎、 啊，冇嘢啦，好啦，我哋聽下今個禮拜推介啊。 問到興源啦， 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咧？今個星期推介你重拾兒時嘅一啲興趣，攞翻出嚟。你知去到年尾啦。咁大家就開始會諗啊，過去呢一年我做咗啲乜嘢呢？有咩目標達成到呢？新一年又應該定啲咩目標俾自己呢？咁樣我知道好多都係得個講字，未必做得到嘅啫。咁但係若然你真係想做呢件事，今日俾個方向你，就係、是、你首先喺你腦裡面諗翻你細個學過啲乜嘢，有啲乜嘢學下，跟住斷咗纜，突然之間冇喎，擺低咗一邊呢。但点解令到我突然之间会谂起呢样嘢？其实因为今日翻工嘅时候等紧巴士，见到有一个僆仔孭住一个吉他上巴士，然后我就望住佢嘅身影，谂翻我以前曾经有一段嘅光阴都系咁样。逢星期六朝头早起身，食完个早餐就孭住支吉他翻学校。不过嗰阵时我有啲唔同，我除咗孭住个吉他之外，手上面系会拎住一个足球，因为我都系中意踢波多过学吉他。细个嘅时候，无论屋企人啊或者学校，即系要你去学一啲乐器，我自己唔识享受。都大个啦，而家就会觉得，唉，点解细个唔努力啲学呢？努力啲练下吉他咪好咯？你睇下啲人自弹自唱，几有型啊！但可惜嘅系，我屋企连支吉他都冇，要学真有啲难度。不过唔系就系乐器嘅，一啲再兴趣啲嘅兴趣，举个例，砌模型咁样，你都可以花啲时间钻研一下噶。好似我之前其实特登咧买咗一盒嗰啲小工具，攞嚟砌模型专用嘅，就未去到好进阶嗰啲咩又上色啊又喷嘢啊嗰啲就未去到，即系最简单有个钳啦，有个好似指甲锉嘅俾你磨翻靓嗰啲榫口位啦。咁因为屋企储落咗几盒模型，又觉得有啲四驱车啊、星球大战嗰啲 figure， 就觉得啊，反正都系砌。细个嘅时候就话冇钱整靓啫，而家大个可以花几十蚊至可能100-200蚊咁样买啲基本工具砌，咁件事靓仔啲，氹自己开心啲都好啊。咁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首先谂下有冇一啲儿时嘅兴趣，你曾经好中意，不过做唔到，又或者个人越大摆低咗嘅。可以不妨攞翻呢啲兴趣出嚟再玩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系有好多盒模型未砌嘅， 系啊，摆晒喺度啊， 系咩类型啊？全部都系星球大战啊！ 星球大战有三四盒，四驱车有两三盒， 我都有盒四驱车上面咯， 系啊， 系你见唔见到？今年年中买咗盒翻嚟摆咗公司啊！ 哦， 系啊， 我 仲 摆晒， 系啊，我仲问人哋问咗个 friend 嗰阵时有个节目叫《师兄祠堂》嘅，曾经系啦，咁就访问咗个模型大师啊马仔，系啦，咁、 哦、 希望大家仲记得呢个节目啦。OK， 我记得， 你记唔记得有个节目叫《师兄祠堂》啊？ 我记得、啊， 你记得， 我嗰时都有个节目叫《Give Me Five》，即系我访问过四驱车嗰啲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啲远古嘅节目 咧？有咁嘅节目咩？咁跟住之后，咁佢有一日同佢倾起，我以为佢就系砌呢个嘅高达啦。咁后屘佢话唔系，佢有玩四驱车嘅，咁跟住就水咗我买一副嘅，又唔系水嘅，即系叫做 提议下 啦。咁我自己又 pat 行走咗去买咗一架，咁然后又买咗啲基本嘅套装，咁但系摆咗喺楼上 office 系冇喐过 嘅。我想知道四驱车嘅基本套装有啲咩喺度？ 唔系 佢嗰种系， 唔系佢应该咁理解咁當然你買盒四驅車嗰架四驅車，你砌完就已經跑得啦，係咪先？ 係啊。 但啲咩龍頭鳳尾啊，咩壁力珠啊，係咪？我唔知啊，叫滾軸珠，我唔知嗰啲聽。 即係裝喺車頭兩邊嗰個轉 轉 嗰個。係 啦 係 啦。咁佢會有一啲咧係嗰個嗰間日本模型公司係咪雙星啊？ 係兩粒星嗰、那個。 係啦，咁佢會出一啲基本嘅 upgrade 套裝嘅。咁嗰一 set 嘢已經俾你，就已經可以做一個簡單嘅 upgrade 嘅咯。咁、 哦、 當然你可以買啲靚啲，即係齋個龍頭就已經係即係個車頭就已經可以百幾蚊一個碳纖嘅板咁樣，你可以買呢啲、 啊， 但你唔會啊嘛，係咪先？ 唔係比賽，我都係自己玩啫。 咁所以就買咗包，佢已經有一個基本嘅 upgrade， 就俾你包啲頭啊尾啊，佢哋好似叫。佢哋唔係叫車頭車尾嘅，叫龍頭鳳尾 咁 係啦。咁然後呢個就已經可以改，然後同埋前面嗰啲係咪嗰啲轉彎有啲圈有啲碌仔 啊？ 係啊，嗰啲都可以改埋咯。 同埋車中間亦都有噶嘛。 係啊係啊， 有啲直情我見過啲人玩，佢唔係淨係加個圓氹就，佢有 隻 針可以避雷針咁樣。 係 啊，話可以定啲，等佢轉彎唔會歪啊嘛咁。 係類似咁樣咯，即係我買咗喺上面都冇喐過。係啊， 因為係啊，我屋企而家就擺曬喺度嘅其實。咁但係。好得意嘅，有時你係嗰種衝動性嘅消費，即係我細個玩過呢啲，而家買到買盒模型車擺到咯，買完擺喺度之後， 冇砌過噶， 你擁有咗之後就劈咗喺度。 我啲暴龍機啲全部冇開過嘅， 冇開過噶， 係啊，唔係咁我暴龍機攞嚟儲，又唔係攞嚟玩 嘅。咁你我本身諗住係儲嘛，因為連工具都買埋啊，嗰盒嘢我都塞咗喺個櫃上面嗰度。 有啲咩你唔要，你可以俾我。 我冇唔要啊，但有一盒係。高达嚟嘅，咦可以俾你喎，高达嗰盒圣诞交换礼物，我唔记得，因为我唔熟高达同埋 咩型号啊，唔知 唔记得啦。上年圣诞交换礼物收到噶， 系咪寻常事同我哋啊？ 唔系，我同啲同学。 咦系，我哋今年会同寻常事交换礼物啊？ 咦，如果系就要26号噶咯？ 唔系佢哋， 你唔知佢哋，唔系未发到啫，未发到啫，唔好咁谂我哋。佢哋有其他 唔係啊！我知道佢哋 schedule 啊， 係咩？咁冇得鬥啊！ 我哋就好似金曲咁樣咯，知唔知金曲嗰句係咩啊？ 咩啊？ 明年再見。 我 schedule 去到咁啊，原來 係 啊。哦，唔怪之嗰日整得咁靚，翻嚟錄音啊。 做尋常事做到金曲咁樣啦，明年再見。好啦，唔系咁你细个细个 咁，咁我冇交换， 系啊，你细个咩兴趣？ 系，但今朝见到嗰个僆仔系突然之间有种哇， 嗰种青春， 青春翻翻嚟啊！望到以前自己细个系咁样样，其实吉他即系以前俾人 so called 逼啦，虽然咁讲好似好奢侈咁样，你系唔会想练啊，唔会成啊！我老豆成日话一个遗憾咧，就系、是。讲到好似咩添？佢一个遗憾就系我学咗咁多年吉他，佢冇听过我弹过一首歌俾佢听。 咁系咩遗憾呢？ 因为我唔会再学啦。 唔系，咁佢讲到好大喎件事。 因为佢好想啊。 哦。 而佢真系衰啲咁。 但系佢自己都系想学吉他嘅人。 系，因为佢抌咗钱嚟俾个仔去学，但系佢都听唔到只歌啊。 但我意思系，咁佢即系 let's say 可能佢自己做唔到，所以想个仔做到，然后个仔又做唔到 嘛， 先至有遗憾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自己本身佢自己想学嘅。 佢以前自己真系想学嘅，但系冇。 哦。 后尾嗰个。 佢后屘就有啊，喺大陆嗰度冇嘢做咧，以前喺大陆做嘢啊嘛。佢有好得意，佢话有一次经过一间大学喺大陆嗰度，跟住见到咧喺唔知草原，唔系草原，喺嗰啲草地嗰度有啲学生喺度自己围埋喺度弹嗰啲啦。佢行去问人哋， 可唔可以教我两下？ 系啊，跟住就跟咗人哋上堂学吉他啦，喺大陆。 咁佢而家识嘅？ 而家好似冇啊，唔识啊。佢支吉他都唔知道好似仲喺大陆啊。嗰阵时因为疫症嘅关系，唔知点样翻咗嚟之后，啲好似仲喺上面。所以其实我都冇见过老豆弹一只歌， 你同你老豆讲都系一个遗憾咯。 系啊，老豆我听唔到你 细伯有啲咩人生自学课程计划嘅，系啊，都会大学可能有。 系啊，什么都会啊喺嗰度。所以我老豆而家咪学水墨画嗰啲咯。 哇！ 跟住我妹又揾佢嘅旧同学嚟屋企之前咧，即系疫症比较 喺细伯学水墨画， 唔系佢都学另一种画。 哇！点解要嚟你屋企学咧？ 因为冇地方咁，佢哋星期日就上嚟屋企，咁就带晒啲工具喺屋企。 哦，即系你阿妹有份学嘅， 我妹有份学嘅。 我以为你阿妹个 friend 自己学，然后去人哋，系啦。即系我同波星讲，喂，我呢排学紧煮嘢食， 跟住带去我屋企， 带去你屋企煮。但猪唔系俾你食， 关我事。唔系我妹都有份学嘅，即系好多呢啲以前佢哋想学嘅嘢，咁啊湿湿声声咁，佢啲 friend 又学品酒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嘢。 我细个想学咩咧？ 或者你细个有冇学嗰啲学下？其实断咗，突然之间 吹 trumpet 咯，吹呢个小号喇叭咯，但系。但冇喎，冇呢個 fantasy， 因為我吹咗三個月，我已經知道 你唔咩啦嘛， 不了不了，係咯。 樂器類係冇呢啲噶，仲有冇其他嘅嘢啊？你曾經學過？ 冇啊。 不過你 我份人有恒心， 唔係你唔似會無端端走去上一個興趣班上幾堂，跟住就完咗嗰啲咯。因為如果你係中意嗰啲嘢，其實你而家都 我轉得好入噶嘛， 係啊，係啊，即係唔係嗰啲小興趣嗰啲嚟嘅？你係 好似真係冇。 小号喇叭唔衬你，我觉得 系啊，唔得， 所以你冇乜 sexy 风都唔衬我咯， 唔 sexy， 唔系 sexy 风，我系 sexy 风， 好彩你加埋个时字喺后面啊，如果唔系 林奕康嗰啲，系我系嗰个叫 sexy 风嘅，倾住电话 好 sexy 把声， 耶， 你好啊， 冇乐器，因为我试过吹嗰个小号喇叭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对音乐冇天分啦，咁我就。唔会谂音乐嘅嘢，即系好似你话吉他咁样啦。咁跟住之后运动我又冇、啊，但今年我想 pick up 翻踢波呢样嘢嘅，因为你讲起嗰热血咧，反而令我谂起自己细个嘅时候，为咗练波咧，系朝头早六点起身去踢波嘅咯。然后三个人喺度练咯，即系两个 friend 就不断咁射我，就不断扑波，然后就一齐斩波咁样。朝头早六点几练到九点几，因为嗰段时间你先至有场踢波嘛。 哦 系啊，咁跟住之后，但系而家你今年连波都冇咩踢过几场啦。咁遗憾系呢样嘢，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揾翻啲童年嘅兴趣，我又好似真系冇咩。 因为足球者嚟讲都唔 写翻小说啩，但又唔系一个好。 你嗰时都有啲字，但其实你而家 kind of 都叫写紧嘢啊嘛，因为 又冇嗰种嘅，即冇做过嘅嘢咯。 系啊，因为你仲做得嗰啲嘢，你系好 consistent 都 keep 住做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会话中间断， 真系。 都系咁样，几好啊！ 有冇咧？唔系有好多嘢做一半停咗，但系嗰啲嘢都唔系一啲 好紧要嘅。 系啦，即系未去到哇，系我细个嘅梦想咯。 嗯， 物理治疗师咯，细个谂过做唔翻咯呢个，冇啦，冇其他嘢啱做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 BGM Saturday。寻日 EDM Friday 嗰度呢，波盛就介绍咗一啲有自己 record label 嘅一啲 artist 啦。咁今日呢都想介绍一啲比较特别少少嘅一啲歌俾大家㗎。嚟到12月啦。仲有唔够两个礼拜就系圣诞节，圣诞节好明显系一个西方嘅节日，但系传到嚟香港呢个华阳共处嘅地方，究竟有冇可能有啲有中国特色嘅圣诞歌呢？当然啦，呢啲咁简单嘅题目系考我唔到呢个做 BGM Saturday 嘅主持嘅。今日 为你哋揀嚟呢一首，睇下你又认唔认得出系边一首歌啊？下个礼拜咧，将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嘅 Last Christmas 啊，继刘伟恒先生之后，我哋亦都再创另一个高峰，不断播 Last Christmas， 但全部都系冇歌词嘅版本嘅。呢首系 边个创作？ 呢首系揾嚟女子十二乐坊。 我喺度谂紧呢只歌做咗出嚟，究竟除咗呢个节目，仲会边度会播呢只歌？ 喺啲古典音乐台嗰度，相信都会播放嘅。下个礼拜会有。Piano version 啦，今日啱啱揾到 MIDI 版嘅， 我 MIDI 版经典，我应该 系啊，你会有一种打开圣诞卡嘅感觉，几有 feel 呢？听住古筝版啊，琵琶啊， 咁嘅圣诞新年我分唔到啊。 好啦，听下下个礼拜应该系今年最后一个女嘉宾啦吓。听 完啦 ，sorry。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八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大家上网 search MK 妹最后 一 滴 血 就揾到啦。 系啊，即 系提起 MK 妹，我冇理由唔揾佢做访问啦。系，同埋我哋会转头出个 post 嘅。大家想唔想喺最尾一集，今年最尾一集听大长篇嘅完整版本？ 嗯， 就留个言俾我哋，话俾我哋知。 好， 听陈陈事。大家想唔想喺最尾一集，今年最尾一集听大长篇嘅完整版本？ 嗯， 就留个言俾我哋，话俾我哋知。 好， 听陈陈事。